開始頭髮又甩，樹又甩，開始覺得哎呀，身體有啲嘢又麻麻地啦。咁咧，甚至乎咧，有陣時話，哎呀，人生去到冬天都差唔多要揾老人院住下啦。咁啊，其實冇錯，人生的而且確咧有春夏秋冬。所以剛才我哋所讀嘅經文詩篇23篇咧，可以話係古今中外，男女老少，無論西人又好，日本人又好，中國人又好，印度人都好，都熟悉詩篇23篇嘅，係嘛？就好似我哋中國裏邊唐詩300首，你最熟邊一篇啊？床前明月光啦，咪就係呢首啦，係嘛？啊，多首都唔好記得嘅噃。點解呢？因為詩篇23篇咧，其實唔係單單係一個嘅詩，其實係講到人生裏邊起起落落不同嘅經歷。你有冇發覺咧？有陣時咧，做牧師傳道人咧，好喜歡用呢篇詩篇23篇㗎。通常咩時候牧師用詩篇23篇嚟到安慰人啊？喪禮嘅時候啦，係嘛？你有冇聽過？有時喺婚禮咧，牧師又用詩篇23篇嘅喎。咁啊，有陣時牧師去探病嘅時候，又會讀詩篇23篇。但係有陣時你擺滿月酒咧，牧師又會用詩篇23篇。你發覺好得意嘅詩篇23篇好似係無論咩嘅場合、咩嘅處境都能夠啱用。嗱，點解咧咁嘅樣？問一問大家，詩篇23篇嘅作者係邊個啊？大衛啦，係嘛？OK，嗱呢邊有一二三三個唔同 section。大衛做過咩行業啊？嗱，咁大家講下啦喎嚇，嗱佢好做過好多行業嘅佢。大衛做過咩啊？牧羊人啦，係咪啊？做牧羊仔出身啦，跟住仲做過咩啊？做過皇帝啦，係嘛？大衛仲做過咩啊？打過仗啦，做過戰士啦。仲有咧，大卫写好多诗篇系一个诗人嚟嘅，又系音乐家。但系大卫嘅生命当中咧，都唔系成日成功嘅噃。喺国家里边好成功，一位伟大嘅君王，但系屋企里边点啊？就麻麻地啦，系咪啊？啊，即系老婆多就会乱少少啦，又加上啲仔女又唔系好听话啦。佢都经历过为人父亲嗰种嘅痛苦。啊！仔女唔听话，我痛苦。所以当我哋读诗篇23篇嘅时候咧，最得闲到咧，有四方面让我哋感受得到咧，呢个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大卫喺佢嘅年青到到成功，到到低落，到到晚年嘅时候，写咗诗篇23篇，其实就系整个人生里边嘅一个嘅启迪。啊！让我哋今天早上一齐嚟到睇下，究竟诗篇23篇一篇咁熟悉嘅诗篇。能够带俾我哋人生一啲乜嘢嘅启发？第一，我睇到咧，当我哋认定耶和华系我嘅牧者嘅时候，嗱，我一齐读好嘛？当耶和华系我牧者嘅时候咧，我哋喺人生嘅迷失当中，就会有一个嘅方向感。我哋一齐读好嘛？一二起，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一开头嘅时候，大卫讲到，当耶和华系我嘅牧者嘅时候，我冇缺乏，冇咩缺乏咧？佢就话啦，当我人生有阵时喺迷失嘅时候，呢个上帝，呢个嘅牧者，俾我人生有一个方向感。他领我，他引导我。呢个系一个方向正确嘅 GPS。人生里边唔同阶段都有唔同嘅思想。咁有阵时我哋做学生咧，特别呢个时代嘅学生都几辛苦噶吓。毕咗业之后，究竟留喺温哥华好啊，又还是翻香港好？嚟温哥华同父母一齐，环境好好，但系冇嘢做。翻香港，哎呀，陌生環境，住啲地方冇咁舒服，好多嘅掙扎，係嘛？人生裏邊有時要 make 一啲 decision。咁好多時咧，你問親啲朋友咧，佢就通常俾你好似兩個咁樣嘅路牌，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stop，唔好去啦，等下啦，OK，等多一年，等多2年啦，遲啲有機會啦。咁咧，有啲朋友咧就會俾你好似呢個路牌咁樣嘅建議，大家睇下呢個路牌其實叫你行邊度咧？啊！你留心睇，呢个真嘅路牌嚟嘅，唔系假嘅。 嗱，呢个路牌咧，叫你行前啊、左啊、右啊，啊，咁啊，你话究竟行边度咧？其实做呢个路牌嘅人都知道你唔明噶，所以咧呢度佢写住咩字话 ？Good luck 啦，咁系嘛？好多时都系咁样吓，好多时你个同学、你嘅亲人俾你一啲 advice， 俾你一啲嘅建议咧，最后一句其实你都系 good luck 啦，咁样。嗱，今次我嚟温哥华咧，其实咧就系音乐之声搞咗四场嘅红黑黄报道会。咁咧呢嘅红黑黄代表有三种唔同背景嘅人。咁啊，红啊代表艺人欧锦棠、万思敏夫妇。咁啊，黑啊代表啊黎振敏牧师啊 Sam 叔。咁黄咧代表以前做皇家警察嘅警司。三组嘅人咧都同样经历耶和华系佢哋嘅牧者。如果大家入嚟听嘅时候，万思敏、欧锦棠夫妇点样喺人生嘅婚姻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乎分居了之后，怎样让神带领他们一起，现在用这个话剧报道。黎振满牧师以前在庙街、即是黄赌毒的地方，又吸毒又卖毒又坐过监，怎样神又让他坐完监之后，在坐监的经历当中带领他回来，现在做了牧师在庙街传福音。大家有没有来过红黑报道会啊？今晚最后一场 ，OK， 我讲少少俾你听啫，好精彩吓，咁啊都有好几十人信主喎。咁咧就皇家警察，咁啊陈国雄教授、陈国雄警司，咁咧以前系香港皇家警察高级警司，佢系一个加拿大人，点样神带领佢翻去香港警界服务超过20年，从督察做起，一路做到高级警司。咁今日咧，佢又同我哋一齐咧一齐敬拜神，不如咧就请阿陈警司。陈教授上嚟到分享一下佢点样喺佢嘅信仰里边，因为耶和华系佢个牧者，佢曾经做过犯罪高级犯罪嘅调查科啦，科技调查科啦，做过油麻地指挥官啦，做过好多不同嘅 position， 但系当中都有神嘅带领。不如我哋叫佢上嚟同大家亲身嘅分享好嘛？俾啲鼓励嘅掌声，陈国雄警司。 系唔该，谭牧师。咁啊，其实诗篇23篇对我好有感情嘅，因为头先我听到啲细路仔嘅声音咧，因为我从小翻教会嘅，咁我翻教会嘅期间咧好得意嘅，咁啊通常妈咪就系帮我啲细路仔着衫嘅，系吓着完衫之后嘅话咧，咁我哋啲细路仔就着好衫啦。我三兄弟，三个都男仔，咁啊，因为你知啊，我爹哋通常系用口行动嘅啫，即系叫人做嘢嗰只用口行动啊吓。咁啊，梗系我妈咪系最后嘅，咁啊女士比较麻烦啲嘅系咪？因为要化妆啊，执一执啊咁样嘅。那個媽咪梗係最後等佢嘅，喺等嘅期間咧，咁我爹哋只係做一樣嘢，就係叫我三兄弟企喺度冇喐，就背詩篇23篇。咁啊背完又背啊，咁我睇下有時背幾多次咧，我媽咧就化完妝或者即係執好佢就可以一齊出門口。咁所以詩篇23篇咧對我好有感情。咁啊，跟住我就大概10歲到咧就嚟咗加拿大啦，跟屋企移民過嚟。咁喺多倫多，咁我喺多倫多長大。咁啊，多倫多就屋企都喺唐人街有做生意啊，咁樣。咁啊，喺成長裏面嘅話咧，其實我嘅小學、中學、大學，直至到去多倫多大學畢業嗰陣時嘅話咧，都係喺多倫多度過嘅。咁啊，直至到翻嚟香港，因為時間嘅關係，好快去轉述。其中我生命有好多嘅轉捩點，其中個轉捩點咧就係我本來係做開高科技罪案調查科，因為我喺多倫多讀咧，我係 double major， 我係電腦同埋商科兩嘢嘅。咁就跟住後期喺科大，我嘅 master 係讀電腦，咁我 PhD 讀翻商科。咁我喺電腦調查科裏面去做嘅話咧，好順理成章，亦都好多時同 RCMP 咧有好多個聯繫喺度做嘢。咁突然之間咧，到個老闆就話：，佢話 Hilton， 你各方面咧，尤其是做翻你自己嗰範，因為佢覺得我自己因為咁嘅背景嘅話咧，做電腦調查科咧就係一個好自然會做得好順利。其實當中裏面都經歷咗好多神。但係特別喺嗰次嘅經歷，佢同我講，佢話：如果你再要想人生喺 police 嘅 career 再要升多級嗰陣時嘅話咧，你就要離開你個 comfort zone， 離開你好舒適嘅環境。因為點解咧？你再要升上去嗰陣時嘅話咧，你做好多警政嘅嘢咧，將來咧，如果你冇一啲落地喺前線做過一啲好，佢覺得係真正警務嘅工作嘅話咧，你寫出嚟嘅 policy 咧係好難令到前線嘅指揮官係會聽你講。咁我哋總部嘅人嘅話咧，係好難要你嘅，再上一級嘅，因為你寫出嚟嘅 policy， 前線啲人就話 chill， 佢讀書叻啫嘛，佢有博士學位啫嘛，佢個寫嗰啲文章係好掂啊，揸筆冇問題啊，但係佢從來都冇做過前線嘅工作，佢唔理解前線嘅需要。咁所以嗰陣時嘅話咧，佢對我一個挑戰就話：你一定要落去前線嗰度做。咁啊，經過又係好多神嘅經歷，就終於咧，我要揀去油麻地。但有時人生揀嘅時間唔係我決定。喺2003年我落油麻地，但如果記得大家2003年全球發生一件事，嗰陣時喺香港咧，其中一個開始就係 SAR， 同我哋特區政府嘅字好接近嘅，不過叫做沙士，佢多咗個 S 嘅字。咁當時大家都知道喺油麻地裏面，如果相信油麻地有兩間醫院嘅，係邊兩間啊？廣華 QE 冇錯，兩間醫院，大家都知道有基督徒嘅醫生都喺呢件事上擺上佢自己嘅生命。咁你可想而知嗰陣時嘅震撼係咁緊要。咁啊，兩間醫院都歸我油麻地管啊。咁我作為油麻地指揮官嘅話，要管呢兩間醫院嗰陣時嘅話咧，好多前線嘅警務人員都好擔心。因為通常傷者同埋死者第一個到現場嘅話，特別係死者嘅話咧，一定係差人到現場先，跟住十字車到，跟住然後就送去醫院。咁你要明白，去到醫院，醫生可以做曬裝備，十字車嘅救人員可以做裝備，但差人可唔可以日日喺個街嗰個 beat 嗰度著曬嗰啲咁嘅口罩啊嗰啲嘢出去啊？不能夠。咁所以我當時嘅同事其實個 morale 係好低，喺好低嘅情況裏面嘅話咧，係要面對呢一個嘅轉變嘅話咧，我自己都受好大嘅衝擊。咁啊，重新再去諗下，究竟我自己所信嘅神係點咧？咁如果大家有見過沈祖賢教授嘅話，佢有佢自己嗰個見證喺醫務界嗰度見得到嗰個要面對 SARS 嗰個生命嘅轉變。咁當然我冇佢咁出名，亦都冇佢嘅文章咁好，因為我寫中文係唔得嘅，因為太細個嚟呢度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喺警務嗰度，亦都喺前線工作，都面對呢個生命嘅轉變同埋衝擊。咁喺油麻地咧，又係好得意嘅。如果大家有做過歷史嘅研究咧，第一個關帝像已引入去警察部嘅話咧，其實係油麻地差館第一個。咁當時去到油麻地嗰陣時咧，亦都喺廟街同阿 Sam 叔佢哋教會咧做好多黑社會黃賭毒嘅事情。咁但係一個咁嘅地區嘅話咧，其實大家可想而知道咧，必然亦都係一個邪靈比較多嘅地方。我最記得我第一日上任做油麻地指揮官嗰陣時嘅話咧，我最記得我上任去入去指揮官嗰個 office 嗰度，咁我就見到好得意，零零我個窗口裡面咧有兩隻貔貅咁嘅獸像擺喺度，喺我窗口嗰度。咁我唔知啊，係咪？我見到呢兩個之後咁鬼核突，硬係覺得唔舒服，我就好簡單咧執咗佢，就抌咗落個垃圾桶嗰度嚇，咁啊搬我啲嘢入去。咁嗰個掃地個阿嬸咧就好好啊，見到佢話：，阿 Sir， 你呢兩個嘢不能夠動得㗎咁樣。佢話歷屆嘅指揮官咧都有呢兩個貔貅喺度鎮住㗎咁樣。咁我話點解咧？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油麻地差馆的风水是很独特的，大家如果熟油麻地有没有印象，就是我的指挥官的 office， 我的背脊，因为我要向着这里，背脊后面就是油麻地差馆的正门，正门前面有一条路，那条路是弯的路，他就说这个是第一把镰刀，第一把镰刀的差馆那里，但我们油麻地差馆有两把的镰刀，他说第二把的镰刀在哪里呢？如果大家熟的就是平安大厦，如果你走那条天桥经过去过海底隧道，右边是宝庆，右边是宝庆戏院，左边是油麻地差馆，是啱啱一个弯道的弧形的位置。他这两把的镰刀的话呢，是一定是震了那么多年，是保佑个指挥官和差馆的同事是没有出事的。他说你抌不得的。咁但我又好自然好反應，你知加拿大好似你哋咁，我哋都好淳朴嘅，係咪？咁我直接就話：但我信耶穌嘅喎。咁佢就：哦，咁啊，咁啊冇問題啦，我攞走佢啦咁樣。咁啊好奇妙喎。咁但係 having said that， 喺我一生喺油麻地我駐守期間咧，我其實經歷咗一件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個見證。我報道會冇講過，所以你嚟個報道會唔緊要，冇聽我嘅見證。其實我喺在任嘅期間咧，有一日。朝頭早得意就刷牙，咁啊正常啦，刷牙啦，咁啊突然間咧就覺得好似好熱氣咁啊， 是因为我家做药材的，多人多。咁我伸条脷出嚟，好多脷胎，但见到个脷嘅左边咧，就生咗一粒好似瘤咁样，好似波子咁大。咁我都觉得好奇怪，点解突然之间我一路刷牙唔留意嘅咧，系唔痛嘅咧？咁我揿落去系唔痛嘅，肿咗出嚟。咁我心里面已经打突就谂啊，大镬啦！通常我都听过下，唔痛嘅话咧，到痛嗰阵时咧，都比较后期噶啦。咁我就覺得，不過有個好處，因為我油麻地咧有兩間醫院，咁我同啲醫生關係都頗好。咁有啲弟兄姊妹又係，我相信好多教會咧，弟兄姊妹都係一係醫生啊、護士有好多嘅，即係呢個係神祝福我哋基督徒嘅特別多呢一方面嘅。咁我第一件事我就同QE 當時一啲醫生講我，喂有啊咁啊，佢話誒冇講咁多啊，即刻嚟驗。咁啊照啦，點知照唔得到。咁但好，我教會有位姊妹咧。亦都係做護士嘅，咁佢就 refer 咗去港大當時袁教授醫生係耳鼻喉專科，咁就幫我去睇。咁佢當時同我講一樣嘢就話：你呢個嘅瘤嘅話咧，其實有三個可能性。佢話第一個可能性就最簡單嘅，就係可能係血管嘅瘤。咁啊，血管唔知點解你啲細胞增生，咁所以咧就有個腫瘤出嚟。咁就好簡單嘅啫。佢話醫務所做唔到，驚你一吉穿佢流嗰陣時流得血多，同埋脷咧係比較多神經細胞嘅。咁啊嚟醫院就好簡單，我哋一吉咗佢一放咗出嚟咧，啲血都去咗之後就幫你縫翻搞翻咧就搞掂啦。呢個係最簡單第一個可能性。咁就第二同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一個腫瘤。咁啊腫瘤只係得兩個答案嘅啫，一係就係良性，一係就係惡性。咁呢一個咧 ，in order 去 find out 咧，亦都有兩個方法可以做。第一個方法就係抽組織驗，即係話你去醫院嗰陣時唔使全身麻醉，抽一部分嘅組織出嚟驗一驗有冇癌細胞，有嘅就要割，冇嘅話，佢後邊個答案俾我見得到就比較得意嘅，冇嘅係唔等於冇，因為係 random sample 嘛，係嘛？大家都知道佢抽啫嘛。佢咁啱抽到個組織嗰度冇，就唔等於成個裡面冇。咁我就問佢嗰個袁教授，我同你都係教授，因為嗰陣時我都喺科大有教書啊。我大家都教授，你都知啦，要講嘢噶嘛。咁我不如咁啦，有冇辦法可以你去清楚啲幫我驗得清楚？佢話得，有一個方法可以做嘅，就係全身麻醉。全身麻醉我可以幫你約兩組嘅人，一組就係化驗師，一組就係醫生。當我將你成個脷嘅腫瘤切咗出嚟嗰度嘅話咧，我第一次個範圍切好少，就將佢切片去驗，就隔離即時驗。如果驗到之後係有癌細胞嘅話咧，因為通常一條脷咧就落淋巴腺嘅，咁就會一路咧就順住個細割，割幾多驗幾多，割到驗到冇癌細胞咧，我就喺嗰度停啦。啊！我聽完之後。咁啊，同太太分享，跟住打電話俾我媽咪喺 Toronto。咁我媽第一件事就梗係好緊張，我作為父母係緊張。第一件事唔使講咁多，飛翻嚟，機票好平嘅啫而家。咁啊飛翻嚟，咁飛翻嚟之後咧，咁我諗作為任何嘅母親都係比較即係愛惜自己嘅仔女。咁我媽就非常非常緊張。咁我同我媽當時嘅裏面咧就係突然之間就係詩篇廿三篇喺我腦嘅出邊，因為佢後邊講到。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係咪？仲要喺我敵人面前，你話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你用我頭，使我嘅福杯滿溢，嚇！以致我一生一世都願意喺佢嗰度。咁當我媽咪話：喂，我哋由細到大都係念呢首詩篇嘅喎，咁而家真係去到人嘅生命裏面喎。咁當時我就同我媽分享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講嘅就話：不如咁啦。我是都是比較理性的人，我想過咧，當我喺個手術室全身麻醉進入嗰個手術室之前嘅話咧，其實出嚟咧只有兩個結果啊，係咪啊？係兩個結果嘅啫嘛，驗出嚟一個就係咩啊？良性，一個就係惡性咯。我得兩個啫嘛，咁我嘗試我推前一步同我媽諗啦。因為呢啲邏輯思維啊，要原諒我俾我聽。如果係良性嘅話， 因為我仲有大概兩個禮拜就入手術室，因為盡快最快安排 QE 啊 ，sorry 去 QM， 後屘我安排咗去 QM， 因為 Hong Kong 於同 QM 又一起研究。咁話如果係良性嘅話，嗰陣時我哋依兩個禮拜未係白擔心咗咯，係嘛？良性啊嘛，出嚟個結果，咁咪無端端白擔心咗兩個禮拜咯。咁我話 OK， 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惡性。咁如果惡性嘅話，我出咗嚟之後都係咁上下噶咯，彎手出唔到嚟噶。咁呢兩個禮拜係咪應該要開開心心過埋呢兩個禮拜咧？咁我答案就係、是、無論係良性同埋惡性嘅話，喺我呢兩個禮拜裡面嘅話，其實係咪應該都要開心心去度過呢兩個禮拜咧？當然大家明白理性嘅思維同我哋感性上可以做出嚟。总是有一点偏差，咁呢个亦都好多时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无论我哋睇几多圣经嘅话，嗰阵时有时神俾我哋啲经历，就要将一个理性嘅谂法同一个感性嘅表现，点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喺嗰度，以致我哋生命喺喜与乐嗰度里面都睇翻呢件事。咁当然后期我入到去手术室嗰度，其实我入去嗰刻，我将要被接受，因为而家好好嘅，而家嗰个。麻醉好好嘅，一吸就麻醉嘅啦，已经。其实我心里话担唔担心咧？其实我真系有担心。其实信主嘅年日唔少，我喺油麻地同埋我喺警队经历神有好多生与死嘅带领。但嗰刻真系 before 我要吸嗰啖气，我曾经嘅脑面都闪过一刻就话，我会唔会再擘大对眼嗰阵时，唔系再见到我啲亲人喺呢一刻嗰度。但系神佢自己都系用翻我由细个。所以細個小孩子，你俾佢念嘅經文係好重要，係就係詩篇廿三篇。頭先我頭先所讀嘅就係、是：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當我吸嗰刻嗰陣時嘅話，我亦都帶有少幽默感，同袁教授講：我話教授，都 remind 你一次，我都想繼續做教授，可以講到嘢。咁唔該，你把刀咧切得靚啲，切得靚啲，可以切嘅話咧都就住嚟切。咁最後屘我入到去之後，當然好感謝神啦，好感恩啦。你而家見到我今日企喺度嘅話，就好明顯就係出咗嚟之後就係一個良性嘅結果。咁呢啲我哋願意將呢一份嘅感恩同埋榮耀交翻俾神。時間交翻俾譚牧師， 讓我哋俾啲掌聲啊 ！Hilton 背後嘅耶和華。真系嘅，我哋信耶稣嘅人咧，识背诗篇廿三篇，但我哋点样能够将个诗篇廿三篇进入个生命当中咧？除非我哋真系经历过呢位神系引领我哋去到安歇嘅水边。你再睇落去嘅时候咧，大卫咧继续讲咧，我唔系净系成日喺青草地嘅，有阵时我喺黑暗里边咧，因为耶和华系我牧者咧，我有一个安全感。我哋一齐嚟到读一读啊，一二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讲到话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有时候人生的黑暗里面，你都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在70年代，那时候是越南，即是南北越战争，很多的船民就走难。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呢有很多美军都帮越南，其中有个的西人牧师呢叫做 Zachariah， 如果大家都认识主流的即是讲道的牧师呢、Zachariah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当时很年轻就已经去到越南里面帮这些美军、祈祷、讲道。当越南教会都邀请他讲道，是讲英文，邀请了当时有个青年人叫做 Hien Phan、okay?我叫做范先生啦，因为范弟兄咧就帮佢翻译越南文，咁啊经帮美国人做嘢，但后来南北越战争之后咧，北越得势，美军撤退，咁北越咧就要将嗰啲曾经帮过美国人嗰啲嘅越南人咧就拉，咁啊呢个范弟兄咧就不幸地拉入去集中营，系基督徒，当时17岁，咁啊都有信心啊，即系神会救佢。但是很多时候当人经历一些困境长时间的时候就会产生怀疑了。在集中营里面经过一年经过两年经过一段时间。 而且咧要做苦工，开始心里边对呢位耶和华、对呢位神咧，觉得究竟世间上有冇神呢？究竟世间上里面嗰讲圣经嘅神系咪真嘅咧？虽然我又做翻译，我又教诸学，但系其实系咪真嘅咧？去到一个地步好痛苦。一晚佢自己同自己讲，佢话：神啊，我今日最后一次同你祈祷，因为我祈极祷你都好似唔听，我喺集中营好痛苦啊，你都冇救我。我今晚同你讲拜拜，我以后唔会再祈祷。嗰晚祈完祷，第二朝早咁啊，继续做苦工啊。但系今日咧，嗰个嘅北越嘅军官同佢讲：阿 friend， 阿 friend 过嚟。今日除咗做晒你应该做嘅嘢之外，做多一样嘢，做咩咧？洗晒集中营所有嘅厕所。哇！佢形容咧，集中营嘅厕所咧系全世界最污糟嘅地方。哇！佢一听到个时候，哇，眼泪都飙出嚟，因为洗厕所个拎个枪毙咗。你唔使拎个枪毙，无可奈何嘅揸住个头，绑住个鼻。含住眼泪，觉得好惨。哎呀，点解咁咧？神啊，你唔系咁对我，觉得世上真系冇神，不公义，完全唔公平。含住眼泪洗厕所，洗啊洗啊咧，啲黑掹掹啊，咁啊，隐约见到有张反光嘅一张白色嘅纸啊，啲纸，我污糟邋遢。佢望下呢张纸仔咧，系英文。其实好中意睇英文。入咗集中营咧，除咗法文之外，英文唔准睇；除咗马克思主义嘅诗之外，圣经唔准睇。见到张英文纸，奇怪啊！于是乎都唔知干唔干净啊，嗱嗱声执咗佢啦，摆咗喺袋度，因为好想睇英文。嗰一晚匿埋喺枕头底、被窦里边，电筒嚟照下。佢望咧只英文纸写乜嘢？哇！佢一睇之后。眼泪就流出嚟。原来咧，嗰张纸咧就系罗马书第八章，记唔记得讲咩啊？谁能叫我与基督嘅爱隔离咧？难道是患难么？困苦么？死亡么？你所有一切都唔能够叫我与基督嘅爱隔离？哇！点解厕所里边有圣经呢？原来嗰啲毕业军咧攞咗啲圣经咧，就嚟做抹手指啊！抹完之后就抌咗喺度。佢一睇到嘅时候，觉得神冇离开佢，心里边流眼泪，但系心里边知道神系存在。第二朝早起身嘅时候，继续要洗厕所，但系今次好开心。于是乎，佢每一日去厕所里边咧，就揾下冇啲抹手指，就系嗰啲。不如军官我嚟抹圣经，只有嚟抹手嗰啲字，佢就系咁样度过咗嗰个嘅灵修生活，咁样都得。然之后当呢件事开始冲淡咗啦，风声冇咁紧咧，佢就可以自由啲。于是乎约埋一啲嘅越南人咧，就见到呢个后山海边有只烂船，咁佢哋就夹住咧就修理只船咧，咁就投奔怒海。咁啊，整咗一段時間，差唔多幾後就出發啦。咁咧，正係即係最後收息嘅時候咧，好衰唔衰咧？有四個北越軍咧經過咁隱蔽嘅地方經過，見到佢哋喺度整只船，就同我哋講：喂，你喺度做咩啊？你係咪想走啊？咁問你，你點答啊？就唔係，我哋唔係，我哋曬太陽啫，唔係走，唔係。嗱，唔系嗱嗱声翻屋企啦吓，嗱翻翻去集中营啦，唔好搞阵吓，翻翻去。四个毕业军又唱，咁咧佢哋四个毕业军行开咗之后，呢个范先生咧，圣灵同佢讲，佢话：如果佢哋翻转头咧，我就唔会讲大话，我一定话听我会走。但系佢心谂唔会发生嘅，唔走啊，居然仲继续整只船。隔咗两三个钟头，呢四个毕业军翻翻转头，见到佢哋，你仲唔走？你哋系咪真系想逃走？嗱，咁我哋呢个梵蒂冈啱啱祈完祷啊嘛，话唔讲大话啊嘛，咁佢就行出嚟就系，我哋真系想走，死梗嘅谂住。但系嗰四个毕业军点讲咧？可唔可以带埋我哋走啊？ 就是因为这四个不义军懂得航海的知识，所以就同埋佢哋几十人就坐咗呢个船投奔怒海，於是乎就去到东南亚嘅马来西亚嘅集中营，后来去到美国。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佢嘅 testimony， 你打呢个名字上呢个 YouTube， 你嘅 Hien Fan， 佢有两本书英文写嘅。佢而家喺呢个美国嘅迈阿密咧做 financial consultant， 我谂佢大概60岁松啲到，一个 amazing 嘅 testimony。各位弟兄姊妹有冇咁巧啊？当耶和华是我们牧者的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你愿意依靠的时候，一样有安全感。在一个这样的集中营里面，这位范弟兄经历我们的神，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大卫再写下去的时候，不单止在黑暗里面，我在逆境当中，我仍然有一个动力感。我面对一些逆境，面对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人，不好的环境，但我仍然可以继续的活泼的向前走。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一二三一起读，一二起，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咦，好得意啊。即是呢，我们通常呢，我们喜庆节日是请什么人啊？亲朋戚友啦，系嘛？完咗崇拜，大家去饮茶嘅时候，见到隔篱一个，咦？十几年冇见嘅香港同事、香港同学，你会点啊？哎，一齐啦，系嘛？系嘛？哎呀，系咪咁啊？梗系咁噶啦，系嘛？哎呀，我哋好好客。如果见到一个咧，以前咧同你即系好鬼黑人憎嘅上司吓，又整蛊过你嘅，佢又过咗嚟，企喺隔篱同你一齐排队，你见到佢，你会点啊？唔好意思，去第二间啦，系嘛？即是我们对于敌人，对于这些人走埋，不会同一起，即是有什么庆祝的。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仍然可以有个动力感。我不会因为这些人，这些事令到我沮丧，令到我有忧郁症，令到我不能够持续我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这位的神给我们的动力感。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大概两年前有一个安省里面很出名的华人的大律师，他叫洪炳正大律师，不知道可能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新闻都是全国报道。洪炳正大律师是什么人呢？在多伦多大学77年已经是 WE 毕业，再进修法律系。他的成功，他不单止在考了律师牌，他就成为全安省第一个华人的检控官，所以很多的 case 都是他做的。OK， 好出名嘅大律师。但喺佢62岁嗰年，有一次佢睇医生，即系人都会病啦，好似阿 Hilton Sir 一样。咁啊，睇医生，医生就话俾佢听，你得咗一个病，呢个病咧叫做肌肉萎缩症。严格嚟讲系冇得医。然之后医生同佢讲，你将会点样？你将会肌肉萎缩，可能半年内或者3个月内，你会越来越瘦，跟住咧你会控制唔到自己的肌肉，跟住你就会过身。当佢听到你消息嘅时候，当然好叻一个人 ，search research 好多嘢。咁啊，梗系唔会放弃啦，唔会放弃啦。佢知道咧，哦，原来以色列有啲干细胞针。以色列除咗有耶稣嘅生平之外咧，有干细胞针。佢就飞去以色列打，呢啲针系10000几蚊一支，有钱保翻条命去嗰度打。打了几支回来之后，这个全部他自己写的，你可以上他那个的后来他自己的叙述写，觉得没效。朋友开始跟他说，人在黑暗当中都会听人说，哎，我认识大陆里面有个神医，你找他吧，找他就得医的。中国人都是这样，西医不好，医中医。于是乎三不识七，这个神医去到飞过去，他自己形容，去到大陆落了机去酒店，跟住咧坐的士去嗰个屋企。佢入到咧系一个黑暗嘅一间细屋，跟住呢个神医，所谓神医出嚟见咗佢都冇5分钟，再同佢讲，等一阵拎住呢碗药出嚟，你饮咗佢啦，不如俾咗钱先啦，系嘛？饮咗之后你就好啦。嗱，咁有知识嘅人，去到咁嘅地步，照饮，咁就俾咗钱。翻返酒店之后，周身唔舒服，后来成身发肿，咁佢就知道呢个唔系神医，呢个系神棍。飞翻翻嚟之后， 佢念啊，佢决定唔再求医，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生命。于是乎就申请安乐死，记唔记得？佢就非瑞士搞咗好多手续安乐死。如果大家有留意啲新闻咧，全国有报道，佢就推行全国安乐死嘅 right。OK， 系呢个律师洪炳典律师。当我睇见呢个新闻嘅时候，我又同样谂起喺温哥华，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嘅细路女叫 Sarah。嗱，呢个 Sarah 咧，点解访问佢咧？访问过唔止一次，唔止两次，系三次。佢个见证系咩咧？佢都系同样有一种嘅病，叫肌肉萎缩症。佢九个月大，佢嘅父母去睇医生，医生同佢讲：你个女有肌肉萎缩症，唔会活多过三岁。哇！父母系基督徒，系宣道会嘅会友，当然好伤心。但系既然我女活唔到三岁，我就俾最好嘅佢为佢祈祷，神迹出现。我访问佢嘅时候，呢幅相系六岁。点解佢肯俾我哋访问呢？因为佢阿妈话佢已经活多过一倍嘅生命，佢出去做见证。咁咧，原来喺个过程当中咧，原来加拿大都有好多有问题嘅小朋友咧，经常去啲特别嘅医院里边咧。嗰啲父母帶啲小朋友去咧，嗰啲愁眉苦臉，因為咧佢過咗三月之後咧，佢阿媽咪咧，咁啊 Grace 就即係比較樂觀啊，每一日都執翻嚟嘅佢話，咁啲人覺得呢個媽咪樂觀咧，就同佢即係交流，佢又同人傳福音喎。後來我第二次訪問佢，佢係十三歲，又 double 咗咯喎，好叻啊！佢其實咧係咁嘅，佢頭喐得，眼喐得，手指喐得，佢成身唔喐得啫嘛。佢讀書好叻嘅，好聰明。OK。咁啊，由咁啊，第二次訪問係十三歲。我第三次訪問佢係咩咧？佢讀緊大學。OK， 佢嗰陣時咧係被嗱，如果你記得嚇，你温哥華嘅冬令會其中一個火炬手。OK， 係 Sarah， 佢唔係運動員，點解揾佢咧？因為佢係一個城市嘅政府覺得佢係一個勵志嘅見證。佢咁樣都讀到書讀得幾叻，應該大學畢咗業嘅嚟噶。咁佢就。以我理解，應該仲在生添。咁佢咧就好 testimony， 佢覺得佢神俾佢仲生存咧，係要話俾人聽，佢活得喜樂，神與佢同在，每日都執翻嚟。聖經咁樣講，耶和華喺你牧者嘅時候，我喺逆境當中仍然可以向前行，係嘛？俾掌聲嚟神好嘛？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這個見證擺咗上 YouTube 嘅，你上恩語之聲嗰個嘅。網頁跟住你查 Sarah， 應該你打一個 keyword 應該揾到佢，或者打温哥華一辣嘅見證，你睇翻原來信耶穌嘅人真係可以喺敵人面前擺設筵席，唔好因為少少嘢放棄自己信仰，離開教會，離開神。然之後最後咧，大衛講咩咧？佢話咧，當耶和華係我牧者嘅時候咧，我係短暫嘅人生，我有永恆感。我哋一齊嚟讀啊嘛，一二起。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他最尾的结束第六节，他就说呢，纵然我有喜有乐，我人生有成功有失败，我有啲仔女不听话，但我有我的成功的、事业，无论点都好啦，最后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一生一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大家看看这幅相，这幅相有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哥。你觉得矮的是我还是高的是我呢？高的是我举手，矮的我举手。 OK， 我是成家最小的，所以矮的我。 OK， 这幅相呢，我是搬屋的时候执回来，咁係影嘅時候咧，喺1965年九月 ，OK， 當時咧我未夠五歲，咁你知我而家幾歲啦？咁咧就我諗下咧，嗰陣時都好細啫喎。望下呢幅相，我諗下點解我都著得幾好喎？有恤衫，有皮鞋，有襪仔。那個年代六十年代，好多僆仔鞋都冇得著噶。OK， 我嗰陣時係住木屋區，咁我哥又係咁嘅樣。我再諗下，呢啲嘢邊個買俾我咧？我再想想，其实是我大家姐当时的男朋友，即是现在我大姐夫，他那时候经常车我们去西贡吃海鲜，有没有试过？西贡吃海鲜很巴闭的，还揸架甲虫车，他是做厂长的，制衣厂长，那个年代制衣厂都很发达， 咁佢成日成个张没有咁样啊，白恤衫西裤。咁咧喺我眼中细路仔咧，佢系好得嘅。嗰阵时冇碌卡，但系无论点都系佢找数嘅。佢为咗追我家姐啊嘛，系嘛？结果就系追到我家姐啦。嗱，一个咁样嘅即系形象嘅人，呢幅相系用海鸥牌影嘅，应该。咁啊，廿几年前移民咗过嚟加拿大 ，OK。咁咧近呢十年八年咧就好多问题。年紀大了，有時我家姐，我家姐都差唔多年紀了，我成家最小嘛，我第八嘛，她第一嘛，相差很遠。有時你家吃飯呢，都會大家家人嘛，當然呻幾句啦。哎呀，你大姐夫啊，好鬼麻煩。點麻煩呢？哎，有一次啊，出咗去啊，唔識得翻嚟啊，嚇死我哋。哎呀，有時仲煩啊，成日都無端端發脾氣話你为什么偷走我的钱？因为那些钱不肯放在银行，那些 cash 成沓又不知道放在哪里，有时放在税库里，拿去洗衣机洗了，当时就用那些纸银纸。哎呀，好烦，没办法了，现在已经在老人院住 ，OK， 还在生，但是呢反应啊，各样东西已经很迟钝。我看回这幅相，我看回他现在，相差短短几十年，人已经不同了。人生在世，经过春夏秋冬，你有没有永恒的盼望？今天大家看我觉得怎样？好不好？条胎挺好，是吧？有条羊胎。我三十年后会不会这样？不要哄我了，是吧？二十年后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有人用风来形容人生。我哋嘅人生好似咩？你风一样，我哋点样咧？我十岁嘅时候风趣天真，好似啲小朋友咁样，样样啲咔咔笑，有得食又笑，有得瞓又笑，几开心啊？系嘛？二十岁嘅时候咧，风姿绰约，无论系男或者女，最健壮嘅时候，吓、人生充满盼望。到三十岁嘅时候，特别女士系咩啊？风华正茂啊！特别而家咧化妆咁好系嘛？哇，出嚟嘅时候都几好睇。到四十岁咧，风韵犹存，唔单止有外表，仲有啲 maturity， 系咪啊？啲女士系咪咁啊？系啊。跟住咧，五十岁嘅男仔点咧？男性点咧？风花雪月。点解啊？哇！喺五十岁，你供啦屋啦，仔女大啦，上咗大学啦，你成日讲咩啊？间中你见到啲横就一齐讲咩话题都话，诶，喺边度船好好啊？边度食嘢正啊？边度 golf 级靓啊？是讲下呢啲嘢啦，系嘛？咁啊，到六十岁咧，风湿骨痛，哇，开始，哎呀，打得 golf 多呢度又痛，都系唔好咯，系嘛？跟住到七十岁咧，风雨飘摇，可以出街嘅时候咧，哎呀，有阵时要揸下拐杖，啊，到到八十岁点啊？风烛残年，系时候啲仔女话，哎，唔该你去老人院啦，系啊，你唔好搞住我啦，系嘛？九十岁咧？疯癫无常，有时唔记得嘢，有阵时话我偷人钱，有阵时锁匙唔知摆喺边，出咗门口又翻翻去，出咗门口翻翻去几次，有冇试过啊？都系咁啦，系嘛？啊，一又唔惊银包，一又唔惊咩嘢。到咗一百岁咧，风光大作，人生好似一阵风。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信咗主嘅，求主帮助我哋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耶稣基督来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什么？一二起，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丰盛的人生不在乎今生，还有永恒。我们丰盛的人生因为神指引我们的路，我们丰盛的人生，我们在黑暗里面有安全感，我们在逆境当中仍有动力向前来走。而这个的牧羊人，他付了好大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的存在，虽然我们还在寻找牧师，但我们的存在是成就耶稣基督的使命，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要因为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就觉得哎呀，等埋牧师来做做福音工作，不一定啊。 牧牧师，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耶和华的力量，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布道会，你们应该请朋友参加。所以今天给个机会你，今天晚上高桂林宣道会，如果你说啊是哦，我都想听下这个黑社会曾经流落吸毒的牧师 Sam 叔，听下欧锦雄英两个年轻夫妇怎样在挣扎当中神撮合他们，再听下陈 Sir 怎样从这个境界里面经历神的保守。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可能都觉得有兴趣帮助他信下这个的神的时候，今天晚上七点半高桂林宣道会好吗？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经历过真是历世历代仍然是这么真实的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主就帮助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很熟悉里面的字，但我们更加盼望我们能够经历当中里面的内容。求主成为我们教会，成为我们真是众恩堂平安堂里面的带领者。感谢主，我们恭敬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